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啊，最近遇到一位大师哈，我就问大师，我说大师，这个文章都出轨了，怎么样摆脱这个问题呢？很困扰我啊。然后大师跟我说， 为什么困扰你啊？关你什么事儿啊？ 你不知道啊，这个男人有男人的烦恼啊。然后这个大师就说，你看天上的那只鸟啊。啊，你看，哎，对，我就看了这只鸟，看了一会儿，我说这只鸟，哦，大师，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要放下心里的羁绊，像这个鸟这样啊，无忧无虑的自在的翱翔，是这个意思吗？大师说，你想多了，文章它出轨关你鸟事啊，你还今天还应该是买彩票啊。然后从这件事儿，我就悟出了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道理，然后我直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关心文章出轨的事儿。 嗯， 那你们来给我说一下。 我觉得 你先说 啊，我先说。没有，我刚刚想问你，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你很困惑？因为你据你自己说，你长得像文章。 是的，对，这不解决。 他自己说的， 是我自己。 对，他每揽镜自照说，哎，这么好的小伙，长这么像文章，怎么没有人发掘我呢？ 我真的愿意接受环球时报的访问，环球时报过来访问我。 就是长你这样是不是都容易出轨是吗？ 那你想找一个姚笛还是马伊琍啊？ 我不知道姚笛是谁，但是这个文章，我也没有办法理解，就是说，你说这么一个怎么说呢？不幸的家庭纠纷为什么会突然成为一个全国爆章的头条？我昨天看到一个记者同行在那儿感叹啊，他说上礼拜本来有几个挺好的一个题材，一个是说三峡的这个问题，东方早报一直在追问说三峡的这个问题， 要大家重新再讨论， 是在三峡在检讨，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事儿？ 茂名的这个 对广东茂名的这个事情，你说最近包括马航的飞机还没有找到， 没有找着 这个。 心气或于悲， 咱们还 他人已出轨， 不是在一个缺新闻的状态啊。哈，为什么这个一下子你说斜刺里杀出一个娱乐事件， 而且还有这个习大大仿这个这么多花边，政治花边，政治花边以前不是就是大家最喜欢的吗？ 你知道文章他不是发了几个声明吗？昨天好像微博上第二条就是紧接着@两个南都娱乐周刊的 两个 领导， 嗯。 结果其中有个领导叫谢晓嘛，他呢就在腾讯里面做了一个访问，然后就正是问了你们刚才心中的那些疑问，就有个网友说，在马航事件当中一败涂地的中国媒体终于在一个戏子身上找到了无冕之王的快感，这是新闻业的荣誉还是新闻业的悲哀？谢晓回答说绝对是悲哀。接着又有一个网友说天天追着这种事儿跑的记者也算是记者，你们真是把新闻做到家了，每次看到这样的事儿被大家报道吵吵，我就为你们记者一行感到脸红。结果谢晓回答说你们更因为另一波记者脸红，他们在马航事件中永远落后于国外记者 啊。 当然后面 说我差还有比我更差的呢。 当然后面很多人就说你看你们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就破坏了原本好端端的家庭， 对，型被破坏了 一个家庭。 嗯， 但是谢晓又回答说马伊琍呢他们给他们发了一个 感谢的短信、 为什么？ 意思就是谢谢你让我知道这一切了，可能 意思是这样的。 是这样哈。但是这个马伊琍 他确实不知道蒙在鼓里的 是吗？那他发了一条这个微博还让这个且行且珍惜这句话给 就是伟大的句式现在已经被翻烂了。 且行且珍惜， 我干另外一件事儿，我这个翻了翻今天这个公号，就是那个微信的这个公号，这个公众号然后找了一些我曾经认为是高大上的这种公号，就是阳春白雪或者是净搞科普啊什么的，然后翻了翻居然也在这件事上抽水了。比如说果壳周一就说我出轨了但我不是坏人，发了这么一篇文章。还有36氪，这也算比较那高大上的了。36氪说什么呢？说我还是当年的毅力，现在不要吹姚笛，让我教你怎么写文章。好，这个21世纪网说，这个也是周一，强烈推荐行业优秀公众号， 没什么吧，最后一句是且行且珍惜。 是， 今天不是说伊利那个乳业的股票都大涨了吗？ 这个证明了中国股市是虚伪的， 多么这个泡沫已经蔓延到什么 泡沫已经成为已经这个题材股已经变成了。 昨天晚上我在微信圈发了两 张，缺题材呀、啊，缺题材， 发了两张我们家猫的照片，底下有个评论说、你居然不在微信圈里面刷文章，我佩服你。我说啊，为什么个个都要刷文章啊？ 因为你是媒体人，你作为媒体人，你有这个权利和义，这个义务，在大家都干一件事的时候，你也要从众。 我的天哪，我实在是，我觉得现在看这新闻，你都有点看恶心了，你知道吗？其实你对文章和姚笛他们接下来说什么我都不太关心。 我周一的时候早上我很痛苦的发了条微博，说老实说我没有看过马伊琍、文章和姚笛这三个人的 任 何影视作品，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冯绍峰什么白百合长啥样，迟帅长什么样。 什么事儿啊？ 这跟 这是另外一件事，这是另外一件事。就他们当时是周末的时候，这几个事儿搅和在一起出的嘛。然后我说，我甚至不知道这仨人长什么样。我现在压力特大，公司把我开除了怎么办？你业务不纯熟。 这事儿吧，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好羞愧的哈。这个关心一下这事儿没有什么，咱们带着一种好奇的保持一种对这个世界永远保持好奇的心态来关心一下这事儿是怎么样酿成的。你说，文章，就我对他的这个了解来说，这两年在 你应该对他这个感同身受吧？你们俩是 double ganger。 我以前有一阵子在北京坐这个出租车， 被人叫过签名。 没有，我这个老在那个出租车前面那个位置，就是那个杂志上面老有文章做封面，所以我有一个印象，就是这个文章应该至少在内地还是一个挺红的一个明星。然后好像是在上周也是有一些预热的这个炒作，好像说这个爆料者之前还是放出风来说我下个礼拜有猛料， 周一见， 哎，周一见哈、 嗯， 这个之前还是有这么一个铺垫的。那包括这个相应的互动，你看这个微博马上跟进哈，这个微访谈，然后呢这个其他的这个相应的证据哈，你会感觉到这个它是一个跟类似的事件有一个关联性，就是它有一个铺垫，有一个充分的有组织有预谋的这么一个事情， 有组织有预谋的全民大爆料。 哎，对，他是可以这么预见的。所以我也很在想哈，你说这个娱乐记者这一行啊，昨天也是看了一个这个2009年的一位啊，号称自己是中国第一狗仔的这个 就是爆料这次的 周伟，对，这次也是 卓老师， 就是卓老师，对，卓老师，他这个在讲述自己的这个心路，哎，我真觉得做这行挺不容易的。你说我要策划这么一个活动啊，比如策划一个活动，人家公关的话，我可能搞一个活动，我这娱乐记者，我要策划这么一事件，从我这个策划事件到这当中这个品牌的这个露出啊，然后再可能各方这拉赞助啊，然后这个剧本啊，这个挺难的。我觉得你包括这些， 这是一个 PM 要做的事 啊。对，我是觉得这个当中的流程啊，然后包括最后的你还要做一些这个用户的这个反馈啊，然后再去最后我不知道他最后出口怎么样导向，他最后把这件事情能够做成什么样，但是我觉得我挺佩服这很多的同仁们在这当中的专业精神的。我也觉得这一行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需要技术含量的，所以我对他们表示敬佩啊。 确实哈，现在关于卓伟呢，他不仅仅是 他好像瞬间接受了好多好多好多访问。 原来他是几年前就接受过很多， 对，但是这是密集了。我觉得 看到那个人物杂志，他们也是很多微信号开转嘛，应该是一年之前就访问过，估计是这一次事情出来之后呢，这些杂志也是闻风而动，立刻把从前的稿子给翻出来，还有三联生物周刊也访过。 看一读上面他也说这个卓伟也访问了，说这个卓伟说这狗仔更需要争气。 你看他的这些文章，你觉得他们做的这行其实还是挺有技术含量的。 那是 你首先得 有。我曾经目击过狗仔队偷拍这个熊黛林在元芳，就是我没有发现熊黛林，我看到前面有一个男生很奇怪，他把那个背包呢往前背着，就在前，因为就内地会往前面，你怕小偷划你包，在香港没人这么背，因为没什么小偷嘛，但他是在前面背着，而且他那个盖是敞开的，我特别奇怪他那个包为什么敞开呢，然后突然他就从里面掏出一个长焦的这个照相机，对着前方咔连拍，拍完以后立刻就把那个塞回到包里了，动作非常迅速，然后我顺着他这个镜头指的方向一看，我看到了熊黛林，然后 后我就尾随熊黛林进了一个商店。 好、OK， 所以这个动作是 动作是非常快，而且还有技术，而且器材也是非常棒。我斜眼看了一下，应该是尼康的长焦，对，轻二百。 你知道昨天那些文章啊，就看了一些段落，你还是觉得还是挺超乎你之前的想象的。比如说他对于这个行业怎么理解的吧，他就说。其实你说现在文章他们一开始呢，肯定是公关要给他们经营一种形象，尤其是文章这种所谓的好男人的形象， 是吗？ 但他也讲，他说我们这种狗仔的本质啊，就是反权威、反体制。你不是什么偶像，你也不是什么精神支柱，我就是要把你这个真实的一面给爆出来。他说我并不是怀着要打倒你的目的，就是说还原真实。那当然有人问哈，你还原真实，你能去 报点别的？这个赶上哈维尔了，生活在真实中，真是知识分子范儿。 你去报点别的什么违法乱纪呀、什么行贿受贿啊？让他说这些，我想报也报不了，主要是我很难找到证据。现在凭他们目前掌握的这个手段，估计也只能报点婚外恋啊、绯闻啊、什么批。 私家侦探能干的。 哎，但是你综合这几篇报道之后，你会发现呢。干这种事儿的人挺多的，但是为什么卓伟他的名气最响？比如说你跟宋祖德比一比，对吧？宋祖德他也是很爱爆料的， 对。 但是卓伟是非常瞧不起宋祖德， 为什么呢？ 他基本上都是在那儿放大炮，就没什么真凭实 据， 没证据，没证据。 但是他们呢，一切都是经得起这个检验的， 对。 一定是拿事实 他 证据说话， 他反复说了一个真相，他尊重的是真相，他认为这个应该就你这个观众有知情权，你应该知道你喜欢的这个崇拜的这个偶像他背地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哎， 因为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说他们之所以这个好车开着大房子住着，就是因为有一群粉丝在膜拜他们的这个形象。我觉得他是出于这种你贩卖，你卖什么吆喝什么，你得干什么，就是你既然贩卖一个好形象，那你这个背后就要表里如一。你不能是在这个好形象上你获利，个人获得利益了，然后但是背地里呢，你是对这个好形象有一个反动、一个自我的一个这个否定，他觉得这样的话是你是对不起消费者， 不能什么好事儿都让你给占了。 我听说过，就是那种圈里还比较资深的媒体人，就说他崇拜三类记者，一类呢是战地记者，第二类是调查记者，第三类就是娱乐记者。你发现 这不是所有记者都包括了吗？就崇拜记者就好了。 这三种记者有什么？ 还有办公室记者 共同点。他这种娱乐界他不是跑会的，不是跑新闻发布会，他必须呢是有很强烈的这种新闻意识。你看他那个文章里面， 但其实他同时承担的战地记者的这个人身的风险，又有调查记者的这个素养、 手法和素养，还有那个新闻敏感度。 是， 你看他的这个文章里还挺有意思的，他说你听一个狗仔说他的新闻理想，这一定是非常搞笑的事儿，但他就这么做了。而且你翻他以前就干过的事情之后，你确实能发觉到这个人就不是一般的跑娱乐线的记者。 你可以说我是跑龙套的，你不可以说我是死跑龙套的。 三联生活周刊他们记述这么一个细节，就是说当时他刚出道的时候就发现呢，郭德纲就翻郭德纲的这个履历， 郭德纲也有绯 闻。郭德纲当时红的时候呢，他就讲他在北京生活的那段经验。 是啊， 但是呢后来他翻查之后呢，发现他在天津哪个区的文化馆还有一段工作的时间，但是非常短。他觉得中间有蹊跷，他说这段经历他为什么刻意的隐瞒了、于是呢他们就跑到当地去调查。他调查一发现呢，是跟郭德纲的一个师傅，就两个人中间呢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过节呢，说郭德纲好像当时是挪用了公款，挪用了10000块钱。 嘿， 你去查三联啊，就是卓伟说的，不是我说的。他说 出了事儿怨他。 他说是挪用了10000块钱公款，最后呢是师傅还有谁就帮他一块瞒下来了。他说差点郭德纲还被开除了，他就讲这么一个事儿。你发现他中间那个意识确实是有，就一般人你如果做功课没有做那么 早 深入的话， 他有这个敏感， 对，你就会就过去就过去了，但是他就有那个触觉在那儿。但是你还是始终会觉得这是狗仔为自己这种现在从事的职业是有点贴金和漂白的这个、 这事儿吧。我觉得你说狗仔在他从事的这个行业里面，就是在他既定的这个规则里面很努力很专业，这个我觉得没话说。但是他这个规则本身 这个柜子有没有什么什么天然的这个合理性？ 而且他即使爆出这些，你说对现在的人们来说，到底能带来什么好处？ 对，我这圆圆刚刚说这个狗仔会强调一个所谓知情权啊，这个知情权究竟 我干嘛非要知道这些？ 这个知是不是滥用了我们所谓的一个知情权？哈，待会儿咱们继续来说这事儿。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这个狗仔为自己的这个正义啊，他的辩护的理由是说，我这是维护了公众的知情权，或者他不说公众吧，他说是他的粉丝们的这个知情权。这个逻辑我理解可以是这样的，你说这个，我每天我有的时候看一些娱乐新闻，比如说香港这种八卦杂志哈，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我就说，这个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看娱乐新闻？你说。我今天知道他今天到哪儿吃 什 么 了， 买了什 么 东西， 这些不重要， 穿了一个什么衣服，这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好 ，anyway， 那我在想，后来呢，我理解了，就是说，那第一，你作为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比如说我今天喜欢我追这个明星，我喜欢这个明星，我就好比是买了这辆车，我把它理解为这么一件商品哈，但是它不一定是卖这个人给我，他卖他这个身上的各种的信息，比如说他的隐私，比如说他的 他的 lifestyle， 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表演，他的娱乐，卖给我。那么对，我就好像你买了辆车，如果说这辆车今天它只少了一个轮子，或者说它哪里有一点缺陷，有不定是缺陷吧，也许它有一些地方是你需要知道的，那你就好像你是这个明星身上有一些你以前不知道的，现在你需要知道，以确定你这个对于这个明星，你比如说去买他的唱片啊， 对， 你是作为一种消费者服务来说，哎，这个是他的一个知情权，也就是说，这个娱乐业的本质就是说，明星我出卖自己的隐私换来。这个我 但明星没有，明星也到处站出来说不要干涉我们的隐私， 啊， 我们也是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逻辑，就是说为什么明星要有隐私，就是说如果说你已经选择了作为一个娱乐明星，我的经常理解这样一个就是 就没有隐私了， 福士德跟这个魔鬼做的契约，魔鬼说你出卖你的灵魂，我给你这个，我满足你的愿望，那对于娱乐明星来说，你出卖了你的隐私，我把利送给你， 啊，娱乐明星出卖的不是隐私，娱乐明星出卖的只是才能或者脸蛋，或者他这个演技， 你倾向于这么认为，但其实在咱们的这个娱乐生态里面，在咱们的这个生态里面，观众最有价值的往往是隐私。 但首先你得有个才能吧，你这个是一个三流演员，谁看上你？ 比如说，我给你想一个例子，我想一个例子，比如说甘露露，甘露露有什么才能？甘露露出卖的所有的都是她的隐私，还有她妈。 没有，甘露露其实就是甘露，主要是靠卖身体嘛，暴露而已。她其实 身体不是隐私吗？身体不是隐私吗？ 不是生活的隐私，是一种直接的，是很原始的这种幸福号。 我觉得甘露露 她卖的就是幸福号。 她出现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当那种 她不是 理解当中的明星， 她不是。 明星 说实话哈，我觉得她 可能你觉得大家都 红的程度，或者说她的市场价值市场价值跟一般的这个女明星有一点差距。有的人觉得她是属于比较低。或者说庸俗的这样的，但是在我看来，他本质他的商业模式是没有区别的。 明星都是庸俗低俗的， 不，你这个不要一竿子打死太多人哈。我只是说， 我只是把你的逻辑给你暴露给大家 我。我只是说这个， 其实内心是这么想的。 我只是说，在这个贵圈里边哈，这 个 商业模式， 你自己的这个圈里， 商业模式就是这样。你这个出卖你的隐私， 我觉得不 管你怎么样去包装，你 不 可以光天化日的说你在出卖你的隐私。 我不认为，我真的是就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他的确是首先出卖的是他的。不说出卖，就是他拿带给观众的是他的，比如说歌喉也好，脸蛋也好，长相也好，扮相也好，然后呢，这些所有他跟他有关的这些隐私的花边新闻，比如他跟谁见面呐，他这个男朋友是谁啊，前妻是谁啊，这个现在的老公是谁，未婚妻是谁啊，这些都是由这个狗仔队生发出来的。以前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以前就是大家老老实实报他拍什么电影，拍什么戏呀，什么他这个演技怎么拿磨练。现在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就是你。 这个过去自己的婚姻生活，这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这个狗仔对培养出来兴趣，但是我们也都不能怪狗仔。对，我怎么理解狗仔？其实狗仔这个它延续的是以前大村，就一个村里一个部落里的那种文化。这个部落里文化是什么呢？就是有人闲着没事干，喜欢趴墙头看女人这个上厕所啊、洗澡啊、换衣服啊、 窥私、 窥私，对，窥觅。然后呢，就是这个一方面我们经常看什么走光照、露底照这方面， 是啊 还有就是大妈就是没闲的没事干传闲话，说张家好、张家长、李家短，谁又跟谁偷偷好上了，谁又翻墙头了什么的，这种东西。但是大家很喜欢听这个，为什么呢？就是第一，它会有一种很原始的快感， 是 不是？我知道比你的小， 它就是人性当中的一些共同点。 第二，我曾经想过，为什么你这么关心一个演员他要跟谁谈恋爱呢？这跟你有毛关系呢？ 这个 后来我理解了，这是以前在村里你会发现彼此都认识彼此。你要是谈恋爱了，你要知道了，当成一件好事儿，我们帮你宣扬嘛，是不是？这对你来说不是坏事儿啊？你看这个喜事儿，你告诉大家跟你一块乐呵乐呵。那为什么又对这个像文？文章这次出轨这样的，那就说呢，每个人都喜欢占领在这个站在道德高 地 上去批判别人。像这个，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爱憎分明、黑白分明的一件事， 就是一个城市 美的故事。文章就是错，就是错，他犯错了，他100%犯错了。 这样的剧情非常容易被普罗大众所理解， 安全，它是非常安全的，因为你在这里是不会站错队的，你肯定会，你是有道理，就是你作为一个受众，你是有理的，你是维护了道德的，你是维护了传统这个家庭这个价值的，道德价值的， 所以这也是有快感的， 有快感的。因为你想，你作为一个道德高地上，你去榨制别人的时候，你肯定心里很爽的， 对、啊， 居高临下的， 比别人踩着强。 对， 但问题就在于人家三个人的感情，你说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你怎么知道人家到底发生了？ 哎，这个就是狗仔的责任了。狗仔说：“我要跟你讲真啊，我告诉你真相啊。” 即使你知道他们的真相，那也是他们的事情，你顶多是用来反省自己，你也没有什么资格去指责别人。 哎、 你 这个就是有一个人说，他说道德是用来约束自己的，不是用来约束别人。 对呀，反正我觉得那是人家的家事，我没有任何的兴趣和资格去评判别人。你们说的这个娱乐圈，你说对于明星啊，什么附属产品啊，这跟整个的工业发展和它开发的东西是有关系的。就是当年你如果翻历史哈、我还去查了一下，狗仔队最早起源于意大利，那在50年代的时候 ，paparazzi 嘛。 对，后来你慢慢的发展，你说如果在狗仔队害死人命啊，或者说你真的是给。不管是艺人哈，就是公众人物，就造成非常大的人命关天这个事情。 阮玲玉的这个人言可畏， 戴 安娜 嘛， 对，戴安娜。 但是你在香港和台湾，就包括现在内地，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苹果日报》他们一周刊， 这一种新的模式。但它这个模式也不是华文媒体的独创，它其实更多的是学英国的，比如《太阳报》这样的模式。 在大中华地区，大家可能你想得起来的就是一周刊， 对对对对。香港的这个八卦周刊确实在媒体的模式上是一个很大的。 没错没错，他也是开发了一部分的功能，就比如说你跟一个明星，你跟他熟悉到就是你对他的所有的电视或者电影或者音乐作品都了如指掌的时候，你就会对他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你就想知道更多关于他的一切，怎么这么熟悉、那个 好想知道关于 他的说更多他的一切啊，对，你就是有这个心理，你有这个心理之后，那有人就说我有这个本事，我有这个能力去迎合你这种心理，所以这种工业链条它就慢慢形成之后呢，你就没法破了。而且大家一旦是养成这种收听、收视和收看的习惯之后，你更是会对这东西上瘾， 想知道更多。 没错， 那这就好像这个刚刚圆圆说的，这个一个村里，大家平时东家长西家短。那我现在我待在家里，我不愿意到院子里听别人说，我请那个大妈每天过来报告给我听，大妈就每天给你报告说今天村子里发 生。你可以订阅一个大妈， 对，你可以订阅一个大妈。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但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说能够，把这件事情你就定位在这，你认识到你就是本质上就在订阅一个大妈的话，我觉得这 OK， 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自己可以选择。但是，比如说当狗仔他开始自称说我是一个，比如说他当狗仔开始谈自己的新闻理想，或者讲我是一个记者，我是如何如何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段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编辑室，就是那个美剧啊，这美剧里边那个男主角 Bill 有次遇到了一个八卦小报的一个女记者，也是挺有名的，可能是八卦女王，那八卦女王就说，哎，最后说了一句，她说啊，毕竟咱们都是记者，然后这句话就把这个那个 Bill 给惹毛了、嗯、啊，这句话就导致了一整个系列，就是说这件事情，如果你是在从事一个所谓严肃新闻的这一行业的话、嗯、你听到这样的判断，你会觉得这侮辱了整个行业、 嗯、 你这拉低了整个行业的这个水准，你就好像说、嗯、我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建筑师，但是你不可以说我是一个民工、嗯、我跟这个叠砖头的民拉砖头的民工、嗯、我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嗯、你这个 都是建筑行业从业者， 对吧？你就好像说这个有的这个公关， 嗯， 公关跟一些色情行业的、 嗯、 你不可以把它混为一谈， 我们都是搞人事关系， 对，我们都不可以说都是搞人事、嗯、 这确实是个问题。你知道在去年哈，美国加州他们就立了一个法、嗯、从今年1月1号开始实行、嗯、就是你可以拍明星，但是你不可以在没有经过明星父母的同意之下拍他们的孩子、 嗯、 就如果你是拍到这个的话，你是被罚款或者直接判监禁的、 嗯、 是在美国加州去年、 啊、这个我有看到，就是这个卓老师自己也说、嗯、他拍孙俪和邓超 的时候都是合法的，是吧？ 邓超还跟他说两句，说你拍我们可以，但你能不能给孩子打上马赛克？因为那个有孩子嘛。 哦 嗯、然后卓伟说：“我每次都打的、 哦、 啊，从来都是打的，从来没有没打过。”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你在尽管说他这方面是不合、嗯、整个行业的规范还是怎么着？就是杂志之后他们直接截屏嘛， 嗯、 截屏之后就放到网络上，好像自己原创是，但其实那根本就是别人的。 嗯、 所以卓伟不是说过，现在中国很大的一个缺憾， 没 有版权， 对， 人家卖一张照片卖十几万、几十万， 到现在都买不起房在北京， 是吗？ 嗯。 嗯 他自己说的，他的这个房子在天津，他天津的嘛、 嗯， 他自己都买不起房，因为他说你只要拍，他说基本上我就跟一家报社签好了， 嗯、 我把这个东西给他们，跟剩下就跟我没关系了。 嗯、 你至于再被多少人转载，他其实说他一丝毫拿不到一分钱。 哎，这个吧，是你看这个、 嗯， 虽然说我们说内地也有这样的狗仔，比如说把这样的新闻做出来， 嗯、 但是如果我们从以狗仔的标准来说的话，还发展程度还比较低， 嗯， 至少从收入上来说， 国家嘛， 收入上来说， 各方面 戴安娜当年戴安娜为什么说这个狗仔那么厉害？ 嗯、 你说把人家堂堂英国前王妃吧，怎么说、 嗯、 也是还是这个车上男朋友？ 不是前王妃，她那时候还是王妃啊。 哦，是啊，对，还是 从来没有 是王妃， 对， 对皇亲国戚了， 对 啊、这是吧？ 嗯， 这车上坐的又是一个 未来这个英国王国王的妈妈。 对，但这个车上坐着一个中东富豪，你说这个不可谓不厉害？ 嗯、 这狗仔照样 有 办法能够追到你，让你在这个塞纳河底下出车祸、 嗯。 这个不管是从技术上、气质上，还是从这个心理上，就已经完全很厉害。那主要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嗯， 人家这一张照片，哎，你说这个少了几千美金，上 万 几万戴安娜的这样的几十万美金，那都是有这个价吧、 嗯、 但在中国呢，虽然说狗仔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但是这个市场机制恐怕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你知道我看卓伟那些东西哈，我有一个地方还是挺掰他那一套的，就是说到什么反权威啊、 嗯、 他就有一种就让你认识到 虚伪的假面具给你看。 他说他最讨厌、嗯、他说他最讨厌那种伪君子 装、 嗯、 他说他看一个明星从来不会看他什么关于公益方面的新闻报道、 啊、这都是假的。 他说他的评判标准就是说他怎么对待他的家人、 嗯、 对他的朋友，对待他亲近的人身边的人。 所以 你想一个对身边的人家人都不会好的人，他怎么可能有真的那份善心真心实意去做公益、 嗯、 这个我挺掰他那点、 嗯、 而且你知道他采访那些明星啊，他有些细节就是说呢，你真的是可以撕下他们平常那种特别漂亮的美好的那种面具。他说他当时追一个女 明星、嗯、但估计有些 明星 不化妆你也受不了。 他是追一个女明星，当时追到那个女明星没有办法，就躲在那个垃圾堆里边，就一开始他一直追追 追就发现哎怎么就追跑了呢，然后心想居然有给我们追跑的，这人挺厉害，然后这女的不错、 嗯、 结果呢就发现没走两步，那个女明星就从两个垃圾堆中间给跑出来了。当时他们自己都滴汗了你知道吗？就自己也开眼界了，卧了个天。你就本来想你想啊比如说什么 会动的垃圾堆 或者什么周迅，就那么漂亮的高大上的国际范儿的明星，他们居然有一天沦落到钻垃圾堆，为了逃避这个明星，为了逃避这狗仔队，你确实也是看到了另外一面。但这一面啊，还是回归到刚才咱们那个问题，他到底需不需要被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但是他还讲了一点，他说很多明星成功之后，出了名之后呢，他们讲的都是我是靠的正能量走上这条路的。他说可是我们都知道，你说中国这么多的潜规则，他们真的是100%这么纯净的是靠的正能量吗、 嗯、 他就带着这个怀疑、 嗯、 他就去做、啊 嗯、 他所谓那种新闻理想 我不相信 驱动下面的 材料和题材，结果就发现他根本不是靠什么正能量，还是依靠潜规则。但他上路之后，他就向外面吹嘘的就是那种成功学的正能量。他说他们的这个驱动力就是把他那层撕下来， 所以就是人在做狗仔在看，不是天在看了。 所以我就联想到当时在台湾他们有一个争论嘛，你像吴宗宪、周杰伦他们不是非常非常痛恨，就在各种情况之下都是痛骂狗仔队，甚至吴宗宪还在2001年的时候他设了一个局，你知道吗？他自己炮制一个新闻，然后就吸引狗仔队来拍他，好像也什么金屋藏娇啊，有一个叫钟真的人吧，就两个人设了一个局，结果呢狗仔队还真的就上钩了。上钩之后呢，他们就写新闻，但是写的全部都是胡编乱造的。后来吴宗宪他自己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就把他的实情就告诉大家。其实之前他就告诉某些的媒体记者，说我准备这么干，结果就发现他其实我跟当中的某些的记者以前是好朋友，但你看他现在都是做这种下作的东西，他就反间计，就是最后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呢他们当时很大的气氛在于什么呢，说能不能真的是在台湾也给立法。但有的人就说没法立法，他说这个你是存在是有一定监督功能的， 新闻自由， 你这是 他说有监督功能 的， 对， 所以你这个是说狗仔经常给自己有一个神圣的一个职责 使命感， 使命感，他的使命感在于说，哎，我要揭露这个社会残酷的现实，真的是这样吗？我说实话，我觉得有一点怀疑，你这个标准这样去限定，你能真的给你带来这个所谓的使命感吗？我。不是特别认同哈，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再来说这事儿。欢迎回来，凤凰有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狗仔的一个论述是认为自己有一个神圣的使命，是要揭露这个社会的真相。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就是挑软柿子捏。你说这个社会需要揭露的真相，那太多 了。他承认。这个卓伟在自己访谈里说，有没有比真的很厉害的？就是。大部分人被拍到以后会找他来求情嘛，但真的厉害的话直接找这个宣传部宣传口，你这个东西拍出去了卖出去了也没有人敢登， 对啊， 这是更加厉害。他承认自己，他说我做不到那些，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够拍现在这些。 对，你这个只能够， 但我觉得这影射出一个另外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中国新闻业的一个尴尬的境地。 你这还是把这个当做新闻业的一部分， 真相就是真相在哪里，就是在什么领域可以有真相，在什么领域， 所以我觉得你选择性的所谓选择性的曝光真相就是成为作假的一部分。 也不是我觉得他也不是作假，他就是说他实际上告诉你的就是说，你在其他行业里你想报真相你都没有无从去报，报不到，你很容易被管控起来，只有这个娱乐呢是似乎是被管控的最少， 所以为什么娱乐可以跟这个战地和调查记者扯一块的原因。 对， 我觉得这你说你被迫变成这样跟你主动去选择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差别。 就他认为，他说你看，他就如果是你做，他自己讲这个他自己的经历嘛，就是你想像刚才这个樊素说，你跑去跑会，跑这些什么部门，听这些每天的方言发言人哇哇讲些半天，你觉得你认为那个是真的吗？对，他可能在当场那个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真，但里面讲的内容是真的吗？没有任何人能够去监督去保证，那只有、这个、 关键在于这些他没什么新闻价值，就大家也不在乎你在那种很冠冕堂皇的场合里面讲下的话有多么的经得起考验。 大家不想去验证这件事， 而且我 娱乐是一个就是说可以比较安全的去验证真假的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你这个娱乐去即使验证了真假，你对于公众利益哈，咱们如果讲这个老派的这个讲法的话，你要守护公众利益，这个跟公众利益没有半毛钱关系。 确实没有半毛钱关系。你看那个国外也有，当一些体育明星出现这种家庭的纠纷、吸毒或者是什么时候，他的一些商业合约也会被流失掉。然后它其实也是体现了一个价值取向，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如果你就是靠眼球吃饭的话，你就要守规则，你不要去这个在台面下吸毒啊、烂赌啊、找妓女，然后你在台上贩卖一个好父亲啊、家庭伦理观念，它也是有这个要求的。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区别在于啊，你说比如说国外的有些报道，它很多是 比如说明显的一些违法的这个行为。 嗯， 那你说在比如说咱们看到这个文章这事儿，他出轨，他确实不是一个道德上合理的一个做法，但是他违法了吗？没有违法。 嗯， 那你说你去曝光这事儿，你有什么除了符合一种中国的这个陈世美啊，这个小三的这种叙事之外，你有什么意义呢？ 高尔夫明星老虎。 嗯，老虎子， 对，伍兹，他也是 老虎子， 他也是因为这个出轨嘛，反复出轨，反复的这个欺骗他老婆， 嗯， 所以他的这个很多合约也被取消了，经济合约取消了。 我觉得这种 是一样的， 这种娱乐新闻可能就不完全你可以用你在从事别的报道领域的时候用公众价值这么一个东西来衡量。他有的，你比如说你去做一些人物的深度访问，那你说他对公众的利益他又有多大的 好处？我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这个叫那个 role model， 他是一个公众的 榜样 、对，所以他身上有示范作用。这个我可以理解。 我的感觉就是说，他这种报道哈，你首先你的手法， 嗯， 你所用的方式必须得合法，你在没有合法的底线之下，你去炮制出这样的新闻，它对于这个你对人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它是有好处的，就是它在这些新闻公布出来之后，你再跟其他的新闻你再加以辅佐，就是两相对比出来看的时候，你会更加清楚认识这个人。就尽管说现在你就打这么一个比方哈，你比如说放一个姚晨，他给你做2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的深度访问，你给他做一期很精致的，然后又有深度很严肃的，你40分钟剪出来，你再报一个什么他又怎么跟凌潇肃离婚呢、又跟谁谁谁结婚生孩子那个，你再放一块比较，你会发现呢，他中间是有可以统一的地方，就是这个人的性格和他的在这种性格驱使之下做出来的事情。就如果做一个姚晨超级大粉的话，他看这些东西他会觉得是有滋有味的。就我的意思什么呢，就是你可能两个东西你任何东西都缺一不可， 要交叉 行事， 在他没有办 法的情况 下你是没有什么反驳他的。 但我不知道你刚才描述的这个故事在我看上去它有价值，但是感觉更像是一种艺术的价值，或者说是一种文学的价值，这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不是文学，不是故事，它就是它不是在编造，它是在真实的报道嘛，报道这就是新闻的价值嘛。它不是编造，不是让姚晨演一个什么角色，不是，是他自己嘛。 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你会想象，就不管他说的那么好听哈，就往自己怎么贴金什么的，你是觉得这种东西它在社会上它是有它存在价值，但问题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这种新闻。你想，你就比如说马伊琍，我想象我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就看过她演的那个什么真空爱情故事啊，就当时她演一个高中生，那个时候她 看我大脑一片， 那个时候的她是默默无闻的。你就想象你其实你是有过对这个演员的印象的，但是呢你那个时候对他是有一种好奇心的，就我小的时候。可是当你长大之后，你人几十岁了，你再回过头去看这些娱乐新闻，你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说他这个新闻的东西，你会根据你自己受众的这个阅历啊，或者你整个的经验的变化，你会对这些新闻你自己有一个过滤和淘汰的这么一个过程。就说他肯定会一直存在于此，但是你会说它将来会有一个生态的什么样的变化，我觉得是完全取决于 这个吧。你说到这让我想到说什么，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娱乐明星的这个商业模式，一个是贩卖隐私，另外一个是满足你自己的一个自我意识的一个投射。你看到一个人，比如说你上中学的时候，你看到马伊琍演一个中学生， 对，我当时 你可能是把自己的一些想象投射 在 这个人身上， 但现在我对这些人就毫无兴趣。 所以当他 这说明你自己长大了， 对，你当这个人之后出现了人生的各种起伏之后，你开始对于自己的映射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他这么做，哎，那对于我来说，我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换成是他的话，我会变成什么样？比如说他的你这美好的这个幻想破灭了，或者说又怎么样了？ 说到这个程度哈，你就会发现呢，这样的新闻它如果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去检视。不能说的这么高哈，好像自己很清高似的，但其实我就是这么想的。你可以检视一个社会主要人群他们的治理程度。 对，没错。 哎，这是我同意的哈。 就当所有人都在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那三个人， 这就 是 金猪笼嘛？以前抓到偷腥 的，这个有意思吗？我觉得倒是哪一天，如果真的是面对这种所谓的明星粉吧，你就哎呀，那是人家自己的事，跟我半毛钱关系没有。我觉得这个社会开始变得很美好， 这个说明这个 理性了， 全民的这个情商提高了哈。 对， 但另外一方。 方面，你光看现在这种事件的这个例子啊，哈，以婚姻纠纷为多，其实呢，而且这个语境很容易陷入一个小三，小三跟一个出轨好男人的这个 封建社会时候的 这个其实是反映了咱们现在普遍的一种焦虑，对于这个婚姻价值、家庭价值普遍的这种， 你就说每个人都可以带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 你说这种故事会走红，关键是因为大家有自己的投射在里面。你比如说对于小三的故事里，我现在特别不能够理解，就是说小三他就为什么成为一种天然的公敌。 你知不知道这个广电部有一个潜规则的？ 说小三不能够幸福， 小三不能有好结果。 你看 是在影视剧里小三不能有好结果。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已经上升成为一种政治价值观了。影视剧里的小三最后不能够有好结果， 不能跟这个男主人公在一起， 对 生孩子都不能，可能搞不好要流产啊什么的，都是这样的。 你就看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所以上上下下大家心态都是很不健康的。 这个不管你是男还是女， 男小三女小三， 你对于小三来说都得痛批，都得痛批，甚至 你只能有一种态度。 对，你自己身为小三的话，你都不可以对小三有任何的同情。 包括你在网上、微博上看所有那些替姚笛说话的人都会被骂的。对，就认为你搞清楚没有？你怎么替小三说话？所以我那时候姚笛也有他，你们有没有听过姚笛也是受害者？然后马上一群人突然说：“哎，小三是什么受害者？” 这个就变成了一种当代的微商品， 又回到那种大乡，就是大村一个大村子里面，大家七手八脚的。 你知道我看这个新闻，我现在虽然有的人在等说姚笛会怎么样回应了，但我又觉得说不定姚笛自己还暗自庆幸呢，就是也是会感谢你公布这么一单新闻。你会发现文章虽然从表面上看文章没有对姚笛说任何一句话，他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检视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属于他自己，就是他是不是真的那个心在里 面。我其实对他们三个人到底谁爱谁谁抛弃谁我也 没有 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也一点不会想去有追查这个结果的好奇心。我唯一让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对我来说有两个看点，第一个是原来大家还是对这种信息这么抱以一种狂欢式的追逐，这个也让我觉得挺悲哀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在这里面这个纸媒、社交媒体、自媒体，他们都扮演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你可以去看，因为纸媒它还像以前那样说，我告诉你啊，周一见报，就一种恐吓，周一见嘛，恐吓似的。但是不等周一，这周末这个剧透的已经都快透光了。 他们自己是周一， 对， 因为他周末没法出报。 不是，他那个刊物是已经上了还是怎么着？ 周一，他说周一见报，他说报就具体，他开始是放出一点小风，就是说我们周一会爆猛料了，周一见什么的。然后这周一见就在周末那两天迅速发酵了，每一个都说周一见，周一见，然后最后这个图就被慢慢的就被释放出来了。所以这个周一见自己把自己给曝光了，自己把自己给提前剧透了。然后呢，剩下的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文章，他每次发稿都在半夜的时候，后来就有一些新闻从业者说太坏了，这报纸都已经印了，你看我怎么办呢？拿回去都重印吗？废了吗？什么的？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媒体之间有他们传统媒体的这种规律，还有这个自媒体、社交媒体，他们现在的一种新的灵活性和这种瞬间就剧透，因为大家对信息饥渴呢，这个只是瞬间就能够被满足，它不需要再延续到等到周一了。 是哈，你这个是其实从获取资讯的这个手段上来说是越来越方便，但是大家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加高级或者更加成熟，这人还是那些人而已。好，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来，凤凰又瑞柳从何台财经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我看到这个文章现在这个说法很流行，就是某某某滚出娱乐圈。据说在这次这个文章出轨的事件之后呢，也有类似的提法，说什么文章或者说姚笛滚出娱乐圈。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滑稽的一个说法，某某某滚出娱乐圈。这些被大家认为应该滚出娱乐圈的人，恰恰是最应该留在娱乐圈，是最具有娱乐价值的人物。你让这些人如果都滚出娱乐圈的话，那娱乐圈就一点都不娱乐。 我其实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这个影视剧里面的人物都是高大上、高大全嘛，我们叫高大就是高啊，这个道德上完美的，然后雷锋什么的。然后呢， 渐渐就被这个大家所唾骂了，说都是假的、虚假的，怎么人怎么可能是这种完美无缺的呢？是人都会犯错，五谷杂粮吃下去。然后呢，但是我发现现在其实你看，在这个娱乐圈里面，他还是在秉承这种对一种对高大全的要求。就如果你 道德洁癖， 对，如果你是个演员。在镜头前面自封自己，因为文章之所以被围剿，就是因为他这好男人， 好男人，对啊， 而且这个以这个 就大家觉得你装， 以24岁之这个幼龄，这个和这个32岁之轻熟女结婚，然后大家就觉得这个啊，这个小孩不错啊，这么早就迈入家庭有，然后生孩子有婚姻，就 这都是自己的想象。 但是， 是啊、 就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卖这个，那你后面就必须得这样。如果你这个后面这个。家关上门以后 你这个超出了你吆喝的这种东西的话， 你欺骗了大众， 你就是欺骗大家的感情，你就不是高大全了。我觉得这个也反映了这个观众有一点点 审美水平比较差，说实话 我觉得是幼稚，就是幼稚。就是你如果你认为大家 太容易相信 都会这个犯错的话，那么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这个高大全的形象有一天会崩塌嘛。 就是所以说回到底哈，这个咱们批评演员容易，批评观众难。但很多 还有批评自己的， 对对对， 说别人最简单。 这是，所以你就说大家现在陷入了这种这个二元的这个非常肥皂剧式的叙事。关键是因为你再复杂的剧情，对于观众来说，对于一般的社会大众来说理解不了，所以你只能够用最简单的思路。 我觉得不 是理解不了，就 是 我不是理解，我不 是 智力上理解不了、 就是。 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个审美的这个情商没有到这个程度，你没有办法去。 我也觉得不是，其实 达到这个审美的水平， 跟大妈们聊天，大妈情商们都高着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在这个我们作为媒体，如果我们也算媒体圈里一份子的话，你有一个责任，就是当你出这种事的时候，你应该拿出来把你的观点摆出。如果你有不同观点的话，你摆出来，你让不管多少人，几个人听到，几百人听到。 而且你现在会发现文章哈、啊，就是它有一种欲说还休的状态。它其实肯定是一肚子话想说，但现在呢又 他不敢说 了。公关团队啊，就各种媒体啊，各种民意的绑架， 把事情搞得很复杂， 他就不敢说。所以你会发现呢，这种事儿出来之后，也其实检验一个艺人他到底是不是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啊，说的又觉得轻飘的。但是你说如果是真的有种。就像当年今天不是张国荣的忌日吗、你说那时候的娱乐圈大家会觉得你知道娱乐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业、但现在的人、我今天群里面 我不太同意这个判断哈，好像都觉得一切都是 good old times。 我觉得你说这个那个时候的时代之所以让你觉得有一种很美好的感觉， 不够发达， 对，主要是因为大家没有这样的手段， 曝光不够， 大家有贼心，没有这个没有这样的能力。你换了到你今天的技术应用到这个张国荣的时代一样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他有种他就全面开战。 不，我不关心他要干什么，我只是关心说这件事情应该有一个就多样的这个讨论角度，而不只是单一面，什么打小三啊，什么打这个出轨的这个渣男人呢、这个 其实也没有、 这个、 你看一开始的时候谢晓不是出来接受访问吗、不是也挺多质疑他的，你们到底干这种事儿目的何在，就是有什么样的正面的意义吗、其实也角度开始多元化。但主流的就是刚才圆圆说的，这就是最大的悲哀。 因为你这部分内容的受众你没， 所以你要多拿出来讨论，所以你要多拿讨论，要让大家听到不同的声音的话，大家才可以开始思考。如果大家都跟在后面一味什么好打小三什么的，那永远只是这么一个单一的声音。 好了，咱们现在站在道德高地上， 我没有站在道德的高地上， 所以接下来的好戏呢，还是要看姚笛的公关团队发什么，是吧？要为小三发声了。 我现在都不知道姚笛长什么样，光看着他口罩。 是你老乡，这 个 人啊。 好，现在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立华新闻，我是。 我是文素， 我是圆圆， 好，感谢您的收听，再会。